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上午八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这穿好，放我旁边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各位听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您带来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王瑞。 嗯，我们的嘉宾王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一个是我们青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游戏。 其实咱们昨天聊了个桌游啊，咱今天聊的这个游戏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线上的互动了啊， 哎，需要网络才能够完成。今天我们聊的呢 啊，很多像咱们这么大的人都是从小的这个开始有了电脑，然后这个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这样一直到大啊，可能很多的玩家可能到的这个大之后，长大之后就不怎么玩游戏了。 嗯 啊，然而有这么一群人啊，他们可能算是这个啊，前一阵子看一个电影啊，头号玩家，我觉得用这个形容词。啊，很多像咱们这么大的人都是从小的这个开始有了电脑，然后这个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这样一直到大啊，可能很多的玩家可能到的这个大之后，长大之后就不怎么玩游戏了。 嗯 啊，然而有这么一群人啊，他们可能算是这个啊，前一阵子看一个电影啊，头号玩家，我觉得用这个形容词形容他们是特别贴切的。 嗯 啊，头号玩家们他不光是玩游戏啊，他们可能甚至会走上更高的这样一个阶段， 寻找游戏当中的彩蛋吗？ 游戏玩得很开心，但是可能有这么一个点，它就是触不到我最想要的那个点。 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不会做 啊。 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今天青年说给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独立网游的这个聊一聊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陈磊，请陈磊给我们打个招呼。 嗨，青年说的各位那个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独立网的陈磊。 哎，还有我们的独游网的联合创始人声东晓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声东晓。 哎，还有一位美女也是独立游戏的制作人，她叫王妙一。 大家好。 提到独立游戏这个词儿，可能还是大家很多人还比较陌生啊，可能就玩一些可能咱们说过电脑游戏啊，手机游戏，各种各样的大厂的游戏也好，小厂的游戏也好，那独立游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词儿吧，我觉得要。 行，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 嘉宾来 解释一下什么叫 独立游戏。 其实这个独立游戏这个别说是就是不太接触游戏的这些那个听众也好，或者是就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圈内的也经常去讨论这个到底何为独立游戏。 它就是有一个词儿嘛，独立。 其实这个从那个然后那个百科上面的解释来讲，就是没有资方资助的这么一个团队，假如说是去他们去开发，然后从开发出来的游戏呢， 然后是从这个狭义上来解释的话，它被称为独立游戏。 哦， 嗯，但是现在来讲啊，对， 没有金主爸爸， 对，一般都是这样啊，一般小团队啊，然后没有金主，然后去资助的他们开发的。当然， 广义上呢， 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要是具有原创精神、独立精神的。 哦， 然后这样的话，你自己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有自己原创性。 就是有可能我第一部游戏做出名了啊，第二部很多金主爸爸抢着来赞助我，那我可能做的游戏， 虽然有金主爸爸了，但我也还是 保持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吧？我还是想做这种原创性的小而美的游戏。那是 对对对，小而美，对，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一般情况下因为都是团队人数也是有限嘛，资源有限的话，也不会去能开发出特别大的三 A 游戏，基本上是没有去碰的。 对，所以说咱们可能很多的玩家会明白一个词儿，叫做三 A 大作啊，这个词儿刚才这个咱们嘉宾也提到了， 那我就不太懂了 啊。三 A 大作来解释一下。 三 A 大作的话，就肯定是画面要好，肯定是高画质。 嗯， 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讲呢？一般情况下，像咱们国内来讲，还没有一个去能真正的称上一个三 A 大作的作品。 可能 这个基本上都是欧美 啊， 然后有一些对，像日本那边一些团队，他们会开发一些大作， 就是画面比较好，这个团队比较大。 团队比较多，然后那个本身它的故事性啊，然后从那个游戏的玩法，好多都也都 投资也比较高。 那肯定的，动辄是百人以上的一些大。 那相对于这种，咱们的独立游戏就是相对而言小而美一些的。 对，不但是游戏，对，像日本那边一些团队，他们会开发一些大作， 就是画面比较好，这个团队比较大。 团队比较多，然后那个本身它的故事性啊，然后从那个游戏的玩法，好多都也都 投资也比较高。 那肯定的，动辄是百人以上的一些大。 那相对于这种，咱们的独立游戏就是相对而言小而美一些的。 对，不但是游戏小而美，团队基本上也是很 小而 美。对，你像妙一的话，他之前也没几个人，现在来讲可能是基本上是自己独立再去来完成这个。 对，现在就是一个人了，而且我认识的就是一个人做游戏的，就是开发者在北京的也有那么几个， 就是完全是一个人在做。 对 对 啊，那 从自己设计到编程这些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 那也就是说，像编程啊、画作画呀、各方面建模呀，各方面都需要有了解。 美术的话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容易，是可以外包的，但是编程还有策划最好都是要自己做，然后美术也要自己做 一些，需要一个全面型的人才， 是 吧？ 对，你看， 而且更麻烦的是，就是你做完以后你还要自己去卖， 还要自己把自己的游戏 推销出去。对， 这就是我们独立游戏制作人目前大部分，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人？ 有不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大部分是一到两个人、两到三个人的这么个样子。好，这种团队其实规模是在国内还是蛮多的。 对。 所以说做这个独立游戏，在它的背后也是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咱们接下来可以再和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咱们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推荐一些大家平常可能能够接触得到的， 对 这种独立游戏，不管是电脑上的也好啊，这个游戏机 上 的也 好， 还是手机上的也好，咱们来推荐十款吧啊，这个独立游戏。第一款是手机上就能玩到的， 对 是 App Store 的去年吧年度的最佳本土独立游戏， 叫做艾希 啊。这个呢是由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独立开发，由新动网络发行的一款横版的动作游戏，叫做艾希。在它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呢，就在东京的电玩展还有这个科隆游戏展等众多的这样的专业展会获得了各种的奖项提名。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上线的这个苹果手机在这个 App Store 上呢获得了最佳本土独立游戏的这个提名，包括最后也获得这个奖。 这是艾希获得的一些奖项了，他的名誉。那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呢？ 它是一个包含了 meta 要素的动作游戏。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这个什么叫 meta 要素啊，咱们可以请嘉宾来解释一下这个话题。其实根据就是我当时，其实这游戏出了之后，我也就是下载了玩了一下啊，下载了玩了一下，我发现这游戏其实它真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特性。就是咱们平常去玩一款游戏啊，你是不会听见旁白，一般都是会给你叙述一个故事，对不对？比如说公主被恶魔抓走了啊，你叫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啊，一般都是 破嗓子 一般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做这个配音，知道吗？然后这个咱们一般旁白都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这款游戏它的特点就是旁白它不干这个， 它 在和你对话， 他会说，哎，你这里有个坑，要不然你跳下去啊。 我为什么要跳下去？ 然后你就不跳下去，他就会埋怨你，哎，为什么你不跳下去？ 嗯， 他就是把这个当做了一个卖点，当做一个搞笑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就是啊，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当时我就觉得挺有笑点的啊。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这种元素叫做 meta 元素 哦， 就是感觉让你有一点出戏，但是在出戏中呢，又感觉到了这个喜剧的效果。 嗯， 啊， 就是要挖掘自己和游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好像你在和游戏人物对话一样。 哦，啊，好像自己就沉浸到这个游戏当中。 其实你这个设定啊，一旦被你这个接受了之后，你会感觉这个游戏挺有沉浸感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分裂。就自己又要扮演自己，又要扮演人物，然后还要跟这旁白，好旁白也不知道是坏旁白， 嗯， 还要对抗抵抗他的指示， 嗯嗯。而且我就稍微剧透一点点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己玩， 嗯， 就是这个游戏你玩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旁白他其实是这个游戏中的某一个人物。 我我为什么觉得身上一麻呢？他到底是一个他，那他是一个好人物还是坏人？ 问题来了，所以说我就不剧透了。如果想玩的朋友们可以去， 哦，可以去了解一下 啊，哎。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个整个的战斗系统，包括这个激烈、高速、高频率的战斗系统，可以说让人非常的舒爽啊。它的丰富的动作招式和攻击时的音效效果也是非常到位的，作为一款独立游戏可以说是做到了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档次。 嗯，艾希呢目前已经登录了 PS4 Steam iOS Android 和这个 Switch iOS 和 Android 版本的，售价均为18元。哎， 其实还可以啊，这个， 还可以，也不贵，大家觉得买个游戏可以去试试。 嗯 嗯。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入选 Xbox 的一个精品之作，叫做蜡烛人。蜡烛人呢，是由北京焦点创意开发的一款原创的游戏精品。它与艾希很相似，也是登录了主机和移动平台。游戏曾经得到了 App Store 的 Today 推荐和首页推荐，并曾经冲到过游戏付费榜的首位。 这个可以说是它取得了一些成绩啊， 嗯， 可以说确实也是一个受众面非常广的游戏啊。 嗯， 它是由这个一位开发者，他的名字叫做高明蜡烛人挚友，在2013年8月的时候参加一个比赛中获得了灵感。他这个比赛呢其实很独特， 嗯， 他就是要给你一个叫10秒的这么一个主题， 嗯， 在48小时内完成游戏最初的原型创作。最后他就是创作出来的这个蜡烛人这么一个项目的雏形，并且呢获得当时评委的高分的肯定。之后呢被这个微软的这个 ID Xbox 这个游戏的开发者计划选中，得到了支持。最后呢获得了这个 Indie Play 的这个中国独立游戏大赛最佳游戏大奖。 哎，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游戏的主题呢是一根只能燃烧10秒的小蜡烛决心走出黑暗，追寻光明的故事。 哎，这个话题确实是非常的文艺啊。 对， 有一种哲学的思考在里面。 你看，蜡烛本来它就可以给人带来光明， 嗯， 但是它又在黑暗当中想要用10秒的时间走向光明， 而且它的寿命比较短。 对， 嗯，本作呢是一个 3D 平台跳跃类游戏，在这个移动端上的操作是非常的简洁直观，而且难度是挺高的， 不低的。 其实我感觉移动端上有很多这样的游戏， 嗯， 就是一种平台跳跃， 切水果 啊，跳盒子，包括现在在微信里上前一阵子特别火的这个跳那个叫跳一跳，对吧？ 跳一跳 都是很。 还有最早之前有一愤怒的小鸟 啊，愤怒的小鸟， 不是就是那个点屏幕，然后那个小鸟就穿过那个， 啊，是 水管子的那个游戏。 你这个描述真的。 就是有很多水管子嘛，然后高低不一样的水管子， 啊， 然后就点屏幕，如果你点得快了的话，那个小鸟就飞得高一点。 这也成了这样一手机游戏上的一个比较主流的玩法， 嗯， 啊。所以说蜡烛人呢还是具有非常的惊艳的艺术风格和这个音乐，作为一款独立游戏而言，它的整个的 UI 还有这个整体的画质都非常的别致，风格化很明显啊，而且它的这个听觉想象力，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音频的 环境声都是非常到位的。他的原声专辑也获得过 Apple Music 的推荐。 哎 ，Apple Music 也是这个很不容易才能拿到推荐的。 嗯， 这个蜡烛人呢，目前是登录了 Xbox One、PS4、Steam 和 iOS 以及 Android， 就大部分的系统都已经涵盖了， 就是、基本上是全平台了。 对 了，啊、 大家有这个意向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售价是30块、啊， 嗯， 稍微贵一点，但是 贵一丢丢， 其实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 嗯， 咱们讲了两款，咱们再接下来再讲一款，还是。这一款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电脑上的一款游戏了， 嗯嗯， 叫做《波西亚时光》。 嗯，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有异域风情的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国产的独立游戏《波西亚时光》就曾经在 Steam 上线的一周的时间，然后跻身了这个跻身的这个销量的前十名，获得了全球玩家的认可。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波西亚时光的 Steam 下载页面已经有了100多条评论，大多数的玩家都亲切地称呼这款游戏叫做 3D 版的星露谷物语。这个可能很多不太玩游戏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 嗯、 这个星露谷物语是国外的一款独立游戏， 嗯， 非常有名，是一个模拟经营类的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一个小游戏。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是经营一个类似于农场的，还是要创造一 个 世界的？ 这 个、 波西亚时光包括这个星露谷物语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化身了一个有志青年，你化身了一个有志青年，然后去经营了一个农场， 嗯 啊，然后你在这个农场这个小镇子里头呢，你需要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事儿， 嗯， 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经历了比如说爱情故事呀，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就是一个以模拟人生一样的这样的感觉， 像是一个就是要建造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属于自己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小村子、 嗯、 小镇子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它的这个画风呢，非常的优美啊，这个音乐也是非常的唯美，然后整个的游戏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的恬静、 嗯、 啊，有爱。 我觉得这个游戏有趣的就是它的一个背景设定是在这个世界末日之后， 嗯， 所有的人类的文明全部都被摧毁了以后，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再来创造属于这些东西、 哎。我觉得游戏里头经常设计着这个世界末日之后怎么样、 哎、创造，或者是马上就有一个什么大的病毒、嗯、怎么样？ 没错啊， 哎，这个我们嘉宾是不是对这款游戏有一些了解呢？ 嗯，这个波西亚时光的这个游戏这个团队啊，其实他们是重庆的一个叫帕斯亚， 嗯 嗯， 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游戏的话，也我不知道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听过叫星球探险家， 嗯， 然后这个他们当时这个团队然后主攻的其实是欧美市场的， 哦、 嗯、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沙盒类的游戏，然后是当时在海外的话其实就卖了几十万套了，好像我印象中应该是20多万套， 嗯， 然后但是在国内的话大家其实对他们都不太了解，其实在 Steam 上这个平台就是这个我们你可以理解为就在电脑上玩的游戏吧， 嗯， 然后在 Steam 平台上面其实能取得20多万套的成绩，而且还是在海外来讲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哦， 对，包括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团队来讲基本上很少有能达到的这种成绩，因为当然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创始人的话也是一个 ABC、哦、他本身他是在国外然后长大，有可能有海外背景嘛，然后有留学背景啊，他们回来以后然后创建了这个团队，然后最早也是有不到10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像现在发展到这是波西亚的话应该是它的第二款比较不只算是成功的游戏了， 嗯，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50-60人这个团队、 哦、 嗯， 就是团队从 哎对对对 发展到、 啊、对，所以说这个独立游戏的话像他们就比较深深耕耘，然后在这个从内容方面然后去开发出一个特别好玩有意思的游戏的话，所以说是还是有很多玩家去喜欢的， 哦、嗯、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哎、对 嗯， 是。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嗯， 这个游戏呢它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一个游戏世界，就是在刚才我们的陈总也说到了，是这个沙盒游戏跟大部分的沙盒游戏是一样的，在游戏地图上呢这个大部分事物都可以进行互动，这树木地面甚至是城市的城墙，这玩家呢也可以把它敲下来作为石料，把城墙敲下来作为石料，你要是敢把长城敲下来做石料是得抓你，你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制作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和物品，但是很多的时候玩家加工制作物品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了卖出去更多的钱， 在这个异世界做奸商。 其实这两天这个微信小程序有一款游戏叫我要当皇上，这个游戏跟那个就是一个合成类游戏差不多，就是两个小贫农可以合成一个什么更高级别的一个， 有点像最开始那个2048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2+2=4，但是它是有这个人物身份的嘛，然后两个小贫农加起来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身份，然后什么长工中工怎么怎么样，最后就是每一个身份都会给你赚不同的钱。 所以说玩游戏的这个它的特点就在于这儿，你可以尽情的去幻想这个， 尽情幻想自己一秒赚十几亿， 对，反正这个吹牛又不上税，是吧？ 不花钱 啊。在这个，其实在这个咱不接着讲这个播下时光啊，这个播下时光在刚才这个陈总也讲到了，他最开始是有一个小团队去耕耘的，去制作这样一款游戏。随着他这个游戏的大卖，这个团队也是愈发的壮大。其实在这个游戏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走了一个众筹的路线。他最开始的时候公布了一个 demo， 后来呢获得了一些资助之后就完成了这款游戏，包括之后这个大卖啊，包括在这个欧美大卖，在国内大卖，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典范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道路吧。 对，就是从自己先做好了之后，然后再被别人看中。不是，自己先做，然后大卖，然后被别人看中，然后更 大卖。对， 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各个这个 独立游戏开发者 创业的人都期待的一件事情。好，介绍完这个播下时光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款游戏叫做《永无止境》。这是一款什么游戏呢？ 永无止境是一款由云南的团队开发的独立游戏。它讲述了一位彝族少年带着小狗踏上无尽的寻亲之旅的动作冒险解谜类游戏。这一听就很有中国风的感觉啊！它对云南本土文化的特色描写的非常的到位，无疑是这个不管是它这个诡异的地下的岩洞啊，茂密的藤蔓丛林，包括这个此起彼伏的雪山，都能够代表云南之美啊。如果朋友们没有去云南玩过的话啊，可以 玩 一玩这游戏，对吧？ 玩游戏比去云南省钱。 游戏的玩法其实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的这样的跳跃类游戏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啊。它是需要通过左键去控制角色的移动方向，右键呢去控制角色的这个跳跃以及拉拽等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躲避游戏中的这样的出现的机关呀、陷阱呀，并且这个破译这些谜题，从而呢完成这个洞穴中的探险。在这个探险的过程中呢，不小心就会导致这个主人公死亡了， 然后死亡就得重新来。 重新来了， 我觉得这他死亡是重新来，还是说到一个比如说 存档点 啊？对，存档点。 其实这样的游戏，它既然是小而美的，它更多的时候其实它要关注你的游戏的这个 游戏体验 完整性。对，永无止境。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游戏有很多的关于描写云南的风景特色的这一点，其实也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一个特色了。 没错这也是咱中国风的游戏嘛，所以说需要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加入进去，对吧？永无止境的游戏一共分为8个章节，每个章节呢包含一个主线和2个隐藏点。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最喜欢找的就是隐藏。 隐藏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彩蛋吧。 对，有点类似彩蛋。 隐藏关。 对，隐藏关。场景主题呢，从这个传统的建筑到上古遗迹都有这个涉猎，从这个无名古墓到这个秦皇帝宫，从地下溶洞到天行云端，从古老遗迹到上古遗迹 不一样， 可以说是有深厚的历史的积淀。它将这个伏羲八卦、大禹治水、盘古开天以及这个三星堆、兵马俑等各种各样的具有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入场景可以说是象征了这个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实它还更加入了很多独具云南特色的神秘古滇国的文明。游戏的8个章节的设定呢，也是一一对应着八卦的自然象征。 目前呢，这个游戏上线了 iOS 和安卓2个平台，这是一个手机端的移动游戏它的售价是12元人民币。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想要云南游一下的话， 云南游一下可以去下载这个游戏去玩一玩感受一下 没错咱们刚才介绍的4款独立游戏都是 一一介绍的啊，也都是以独立有这个以这个移动端还有这个 PC 端为主啊。咱接下来再介绍一口气介绍五款，独立游戏。这五款独立游戏呢，它有一个特点，它都是主机平台上的啊。咱们前尤其在前不久，这个咱们有这个国内有消息说，这个很多的游戏机在国行发售了啊，所以说国行的这个游戏机上也推出了很多国产的独立游戏。咱们可以听一段歌，然后放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咱们一起来聊这五款独立游戏。 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哎，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呢，这个上半个小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了四款。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哎，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呢，这个上半个小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了四款 游戏。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中间休息这段这个广告时间，我在聊天过程当中发现，原来我刚刚说到的那些游戏全都是网络游戏， 跟都不是网络游戏， 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那什么 这些独立游戏 乱七八糟的那些、我以为的独立游戏其实并不是独立游戏， 没错啊。 哎， 大多数的独立游戏其实它都是以这个，因为小而美嘛，可能这个网络的支持、服务器它可能这个小团队是支持不了的、所以说它一般都是以这个单机的形式去游玩的， 所以 说咱们大家 说的微信的小程序的就属于是网络游戏了， 对，都是网络游戏、咱们平常玩的这些独立游戏更多的以单机为主、咱们接下来就说到单机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80后90后们小的时候都玩过一些游戏机，不管是最早的时候的小霸王啊、很多很多男孩子会玩这些东西， 我也玩过 啊， 打那个坦克 啊，对， 魂斗罗 时候小霸王啊、后来有这个PS2、PS3、PS4，然后到后来有这个 Xbox， 各种各样的游戏机、尤其在前两年发售的这个国行的游戏机之后，可以说这个游戏机成了一个很多的家庭都会有的这样一个、一个设备啊。 是的， 那咱接下来再介绍五款在这个游戏机上的独立游戏。这是由索尼发布的，叫做中国之星计划。中国之星计划其实由嘉宾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项目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是这个开发商去支持发行商，还是说是怎么一回事？ 它这个是索尼官方，然后相对于咱们针对于中国的，然后他们更多去寻求一些好的作品登上去，然后他们推出了一个扶持的计划，然后寻找一些 在今年的 China Joy 上呢，就是前不久吧，前两个月结束，在上海结束的 China Joy 中国电子，就是叫电子动漫和失落之魂，这个是五款中国之星计划的这样一个游戏啊、其实我在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啊，我还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五款游戏啊，其实在2016年的 China Joy 上就已经公布了，然而今年是2018年了，然后 才要发售， 对，所以说这个牵扯到了一个跳票的问题啊，稍微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失望，我作为一个玩家的话，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开发周期呢？ 就是一般的就是玩家或者说是普通的人，他对游戏有常见的两个误区，然后其中一个误区就是他认为游戏是做起来是很容易或者很快的，但实际上对于尤其是对于原创的游戏来说，其实开发周期是很长的，像我们知道的一些有名的游戏，就是它的开发时间到10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像这几个游戏其实都已经不是小作级别了，因为像索尼的中国之星他们支持的一般都是准大作级别，至少要是准大作级别的产品，所以这样的游戏他们开发周期肯定都是比较长的，比如说4-5年都是比较正常的， 就4-5年就是 都是一个很正常 5年磨一剑啊、这样的一个 一个程度。 但是对于那有没有说，就是对于这些游戏玩家来说，那我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游戏，但是你一直吊着我胃口不让我玩到，我觉得对玩家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或者说有没有会比如说开发商公布了一个开发的这个发售的周期，比如说哎今年十月份发售，结果到了十月份我发现我没做好啊，还差着很多，那怎么办呢？ 哦，很正常。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 E3 上，其实那些大厂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每年都要出来就是做一个新的宣传片或者 demo， 有的时候甚至是假 demo， 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点就是新的东西知道，但是呢就是这游戏就是没做好， 吊着你这一口气儿啊， 就是时不时的给你灌点水，告诉你快做好了， 快做好了， 对， 快再做了， 再做了。 其实像真正的玩家的话，他们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怎么说呢，主要是你只要是你确实这个团队用心再去做，到时候你会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比较好的话，这个玩家基本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 对，作品来说话啊，对， 所以说玩家们还是比较宽容的，然后能够拿出好的作品来， 你只要让 我 玩，我 还是愿意买的、 我就开心了 啊。介绍了这五款游戏啊，也可以等到他们发售的时候大家再来继续的关注他们啊。咱们现在介绍一款 PC 端的游戏，叫做失落城堡，在 Steam 上售价是33元啊。这款游戏呢以这个正邪大战制裁邪恶为背景，玩家扮演的主角呢是一个刚刚踏入城堡的宝藏猎人啊，这真的是 你看 他不是宝藏猎人吗、 啊、 这真的是要制裁邪恶吗？需要尝试用随机拾取的装备道具和宝物挑战盘踞在城堡的敌人，因为随机性的很强呢，所以说一开始这个你可能会受苦 啊，就是说可能你现在你只有一级，但是跳出来的那个怪物有十级、就一下把你秒掉，一下把你秒掉， 没错啊、这样的一款游戏，这样的一种游戏好像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啊，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 roguelike， 就是具有随机性的这样的一种游戏啊。它这个无论什么都是随机的，你的装备也是随机的，怪物也是随机的，你的属性也是随机的啊。 那我觉得这游戏制作人挺有心的， 但是 就是一切都靠命，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制作人厉害的一点，他能够让你继续，即使是这些都是随机的，他也能够让你玩下去，不至于玩一会儿就弃坑不玩了。 就我一直运气不好、一直运气不好，然后我就不玩了，我就拿不到什么什么黄金闪闪的装备，我就只有破铜烂铁。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人品检测仪啊， 是吗？ 人品检测仪，对吧？ 对，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玩起来会相对而言轻松一些、这就是这样一款《失落城堡》，一款在 Steam 上爆红的独立游戏、 现在呢，这个目前呢，预计年内还想要这个游戏登录移动平台。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 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毕竟这个移动平台会相对而言容易一些，轻松一些。 对对对。 咱们现在最后再来介绍第七款了，这是不是最后一款？第七款了，在这个是一款也是一款独立游戏，是这个在移动平台上的，叫做《艾比》，它获得过今年的这个 App Store 年度最佳本土游戏啊，也是获得过这个官方认证的优秀的独立游戏。它的剧情设定在很多年前。之后的某一天，一个被早已淘汰的育儿机器人叫做 Abby， 他叫上的工业机器人伙伴叫 DD， 两个机器人呢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上踏上了旅程。它是一个解谜类的游戏 哦、 这个 双，而且是它是需要双人配合的，就像魂斗罗一样， 魂斗罗是吧？ 两个人可以就是同时操控不一样的人物。 其实说实话，我看了这个它的这个背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个背景会是这个故事会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包括这个机器人，包括这个末日背景啊，包括这个踏上探险的旅程啊，都是一些非常暖心的故事常用的桥段。 我觉得想到了机器人瓦力里面的那些很暖心的桥段。那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艾比呢，他身形小巧，攀爬搜寻等探索一般由他来完成，但是弟弟呢，他的这个伙伴身形笨重，更多是完成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搬个桌子了，搬个砖，会不会是这样？ 然后整体谜题的难度是不大，大部分能都能通过场景分析来找到解法。 没错，而目前这个艾比登录了 iOS 和安卓两个平台，目前的售价是6块钱， 6块钱、 啊、非常便宜。所以如果对这种比较暖心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各位制作人玩过这个这款游戏，或者说对这个游戏有了解吗？或他们的这个团队，我之前做过一定了解啊，是上海 BBC 游戏代理发行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游戏。 嗯， 可以说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独立游戏的开发商而言啊，能够开发出一款这样的独立游戏，能够在这个 iOS 平台上，包括这个安卓平台上获得玩家们的认证、认可，获得这个官方的认证，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是的。 那介绍完了这一款，咱们再介绍下一款。 这款好像就比较难了。 嗯， 这款游戏据说是超高难度的关卡设计，充满东方气息的建筑风格，哀伤而又隐秘的剧情。 哇，这也是浓浓的商业促销的味道，怎么回事？ 就感受到了。 嗯，它是这款游戏叫做西啊，可能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是哪个西啊，三点水加个这个 夕阳 的西啊。这个是一款动作类的闯关游戏啊，它将这个中国的古风建筑融入到了高难度的动作游戏设计中，唯美的画风融合了这个东方气息的建筑，有着一种哀伤又隐秘的故事剧情。 就我刚刚说的嘛，又有好看的古老的这个中国的画风，又哀伤又隐秘。 它这个游戏的操作主要就是通过打击灯笼进行二次跳跃，然后层层闯关。这个好像很多的这样的小型的小而美的游戏都有过类似的这样一种创作啊。它的这个关卡难度关卡的难度设计非常的高，实际操作起来呢非常的考验操作技巧。所以说对于自己的操作有自信，想要挑战一下的。 考验一下 一个挑战一下的朋友们可以去试着去玩一下这款游戏。最后咱们再来介绍最后一款游戏，叫做元气骑士。这一款游戏我是玩过的 那你可以给大家就更详细的， 我作为一个玩家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款游戏是什么。它是一个移动平台上的游戏啊，安卓包括 iOS 上都有。它是由梁屋工作室开发的一款融合了弹幕射击的 roguelike 游戏。刚才我解释过 roguelike 是什么，就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随机性的一种游戏啊。它以这个地牢射击为核心的玩法，在闯关过程中呢，你每过一个关卡呢都会体验到这个独立的新颖的画风，包括新的这个怪物呀，包括你的新的装备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的内容。它这个元气骑士的故事背景的设定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老套的，在这个我们的世界又一次被毁灭。 我们的世界怎么总是被毁灭？ 在这个毁灭的世界之后呢，需要一个救世主一般的角色存在，而玩家就扮演了这个一个角色啊。他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积累宝石开启不同的英雄角色，每一个英雄呢都具有不同的初始属性和初始技能，然后你通过这些的角色进行一定的闯关。 哦，那他闯关，你说刚才闯关的这个每一关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出现，然后它有随机性，那会不会我现在我过一次第一关，然后就是出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 第一关 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玩具有这样随机性的游戏。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它这样的游戏是虽然说是随机的，但是也是有一定的章法可循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遇到的这个怪物啊，包括你的这个装备啊，都不可能太强力啊， 不可能我现在我就拿到一把西式大宝剑。 它可能虽然是随机，但是也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在里边的。它可能是先弱后强，或先抑后扬这样一种感觉啊。 我觉得大部分的游戏就是这样，这样你才会有一种养成的感觉， 对， 慢慢 才会让你玩得下去，不会让你每一次出门都直接就被一招秒杀。 对，或者是一招秒杀别人，那就 没 意思， 没意思的。对，没错。这款游戏在2017年上线之后的几天之内，下载量就突破了400万，可以说是 下载量极高啊， 玩家的这个好评啊，在获得了 Google Play 的全球推荐以及 Apple Store 的中国区推荐，一直到现在游戏还在持续的更新后续的内容。咱们刚才是介绍了10款 对 这个非常有名的独立游戏，可以说也是给大家一个推荐吧。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周末嘛想要玩一些 游戏，但是又不知道玩点什么，对吧？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九款游戏。这九款游戏可以说是经历了玩家的考验、官方的认证，还有时间的检验，都是非常优秀的小 游戏。我觉得不仅是这几款游戏，还有今天我们嘉宾带来的这几款游戏。 我们今天所请到的嘉宾可以说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羡慕和佩服的一种人。就是能够自己开发游戏的人。 就是你也想开发，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臣妾做不到呀。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几支这个视频的片段。我们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独立游戏纪录片的一个预告，叫做独行。然后放完这个片段之后呢，也请我们的这个主创人员，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您刚才看到的是这个独立游戏纪录片《独行》的预告片啊。这个《独行》刚才我和嘉宾们去交流了一下，它是由几位嘉宾的一位朋友拍摄的一款。 我们这它是一个网名嘛，然后在我们独立游戏圈呢也是。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导演吧。 对，这个导演的话，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独立制作人。 游戏制作人。 对，也是制作人。之前有一款游戏叫《段永无英雄谈》。段永无，然后他是。在那个苹果的 App Store 也是获得过推荐的然后后来他是相当像在这个整个我们圈子里也很这应该算是比较最 有 名的一个 很有名 然后是各种活动然后也是。 而且我刚才好像在视频里头还看见了妙一的身影。 对，因为这个纪录片它是拍了差不多五个团队吧，主要是五个团队为主，然后其中有一个跟拍的是我的团队，然后还有后来我的一些近况。 它整个的这个纪录片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国内的话是在爱奇艺上可以看到，如果是在海外的话，就是在 Steam 上可以看。 名字叫做《独行》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其实这个视频呢，它里面主要就是讲述的是我们独立游戏制作团队的每天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就是工作以外的一些生活，是吧？ 对，就是一个整个记录。一个团队的一个整个的状况， 对一个状况，我看到又有这个好像是在拿刻刀还是在拿笔画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扛着机器，还有在玩这个游戏，在试，然后在电脑上设计的这个。 我刚才看见他们游戏开发室工作室，那是工作室吧？好像里头有一排电脑啊，五个还是六个？其实我就其实挺好奇的啊。一般一个独立游戏的开发的团队，一个工作室会有大概几个人啊？ 这个很不一定，比如说最少可以一个人就可以，然后多的话比如说四五个人可能比较常见，然后再多的话九个十个，当然也有比较稍微大型点的团队，比如说有20个人左右的，那但是那样的话就是他的作品就是已经是比较大， 量级就会大一些。 对 啊，那这样的开发独立游戏的过程中人少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困难？ 人少的话就是时间不够用。对，简单说就是时间不够用，因为你除了开发然后还有宣传什么的，就什么事情都等于要自己来做 啊，就是所有事儿都得自己一手操办。 对，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问题，人多的话就其实就是内耗会增加，因为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沟通成本在里面。 就是这个团队是需要管理的。 对 啊，然后大家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你有一个跟我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就需要沟通去选择哪个想法更好一些。 那妙一你觉得就是最合适的一个独立游戏开发团队大概需要多少个人？ 这个因人而异。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合适的是一个人。 这个真的 要因人而异，做独行侠。 对， 看个人能力嘛。一般要独立制作人都是一个多面手，包括到最后的宣传阶段的话，自己还亲自上去写稿啊，剪宣传片啊，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比较擅长做管理，比较喜欢就是和别人合作或者几个人一起来做，但是我的话是很不擅长做管理，我觉得那个我用那个时间可能来做开发， 可能自己 会 做更多的事儿。 对对对， 所以说我刚才觉得这个纪录片的名字独行来形容妙一是比较 合适的。是 很合适的。 对 对, 对， 那像陈总，你们这个独游网的这个团队大概是有几个人 啊？其实独游网的话其实是最早的话，我是在之前的话在2012-2013年也是自己独立开发游戏的，只是说实话我的个人能力像比不上妙一，他之前开发的游戏都反响都平，然后后来自己就是也是正好发现那几年哈，国内的独立的游戏的这些人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然后也想，而且专门的这类型的媒体平台也有，但是不多，然后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媒体平台来，然后我们的口号是专注独立游戏，为独立游戏发声嘛。然后想更多的，然后来免费帮助到大家。然后像好多有平时来私信我们那个微博的一些开发者，然后我们都会免费帮他们去宣传一下，哎，对，宣传什么的。像我们微博的话，大概有30,000多人去关注我们，基本上开发者还蛮多的。 就是说在自己做完游戏独立游戏之后，发现做独立游戏最难的可能更难的一些地方是在于宣传。 对，其实把游戏开发完仅仅也只是完成了一半。哎，好多其实独立开发者也是估计也是个人经历的原因嘛，他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在开发的过程中去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后来的话他们也可能会去寻找一些发行啊，然后所以说后来我们独游也是做了这个发行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后来是 就是替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不说，反正大家也算是 大家就是在 利用自己的现有的一些资源，然后去帮助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独，我觉得也算是你们独立 游 戏制作圈子当中的一种互帮互助了。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一会儿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别的，放一些别的视频。接下来呢，其实要想问就是我们三位这个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具体的一个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怎么让别人知道你的游戏。尤其是独立游戏的话，其实在中国就是很多玩家或者可能说是一些可能玩游戏不多的人，他们其实是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类别的。然后呢，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是，其实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对游戏有误解，比如说有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其实是因为游戏。其实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国外就是 其实这两年相对而言好了一些。 对， 前两年可能会这方面的误解会更大。 对， 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那你各位这三位你们去做这个独立游戏入行的时候，肯定是那个时候还是这个误解比较深重的一个年代啊，三六年代这个词可能有点不太合适。那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促使你去想着去开发游戏啊？你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市场还有现在这样广阔吗？ 我决定做游戏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么早？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接触游戏比较早，然后就觉得游戏特别好玩。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流行看电影，如果那个时候 对，确实是 流行看电影就是做电影， 对， 有可能。 对，娱乐不像现在是电影，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是一个必备的娱乐活动。对， 所以真的是觉得可能小孩子小时候可能最早接触什么让他觉得特别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对他未来影响可能是很大的。 是这样， 这就是从小就有一个目标。 是， 像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行动力问题。 对， 你看我从小就觉得哎游戏挺好玩的， 嗯， 结果后来成了主持人。 这就是你的行动力和别人行动力不一样。 这个确实也是需要下定一些决心的。 嗯， 嗯，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获得这个灵感的去做游戏？我知道你曾经做过一个游戏叫做这个《美好世界》， 嗯， 啊，咱们待会儿可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 嗯， 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一段音乐之后回来接着聊这个游戏制作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

看到了这个视频，还是这个很少女心的一款游戏。 来，喵，一会儿我们讲一下吧，这款游戏是到底是怎么玩的。 这款游戏是去年六月份上线的，所以其实到现在来说是个老游戏了。 嗯， 然后刚才看到这个 PV 是其实最近才剪出来一个，然后准备放到那个 Switch 上的一个新版的一个 PV、 啊、 所以刚才看到的时候我都快哭了，因为这个 PV 剪了挺长时间的、 啊、 然后任天堂来回的打回来好多次，说哎不行，你这款要用一个我们最新版的什么 eShop 的 logo 然后什么的，所以要求是很严格的。然后但是好在就是这最近的这一年多以来，这个游戏它的反响还不错，然后它的玩法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另类的一个玩法，就是你在游戏里其实你是扮演的是一个类似神一样的角色，然后不是会有很多人类，比如经常就是想让神帮他做一些事情，他会向你祈愿嘛，所以他会写一些信给你，然后这些信里面呢就是其中的一些部分，然后你可以把它切开，然后你就可以去移动这些部分，改变他们的顺序，这样它有一些因果关系，你把它颠倒顺序以后呢，然后它的故事的结局就会发生改变了。 哎，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非常独特的一种玩法啊。 神请给我一个好吃的吧。 神请让我发财。 就会有这样的请求是吧。 哎，对，会有些就是神也会吐槽说为什么人类这么麻烦，会有些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情节，他可能把故事情节的前后顺序颠倒之后，那这个人类身上发生的故事也会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进行是吧。 对，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是一个人身上的发生事，你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身上、 哦 嗯、 然后同时解决了两个人的问题。 我刚才在看这个 PV 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角色啊，这是安排的是中间的一些主角配角，还是啊他们一起去共同演绎一个故事，还是怎么回事呢？ 算是共同演绎一个就是这个众生相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群像剧、 啊、 然后每个人又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每个人的故事像一条连续剧一样、 嗯、 然后呢你解决了他的上一个故事，可能才会有下一个故事发生。 那一共会有几条故事线呢？ 一共是有十几个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它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 嗯、 比如说有从墨西哥来的，然后呢而且特别逗的是，当时我们配音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做配音的时候你要不然全部都找中国人配，然后你做海外版本的时候全部再找什么美国人再来配一遍，但是这个游戏里是这个角色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就用哪个国家的语言给他配音、 哦、 那是怎么样找到配音演员的呢？ 当时是我找了一个就是一个国内的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 团队 哦演员 啊，没有，他也是因为是对独立游戏感兴趣，所以其实是个人、 哦、个人， 对，所以请他当了我这个游戏的配音导演，然后他去帮我找了一些就是配音演员， 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 对对对， 来自各个国家的， 对，有西班牙人，然后当时西班牙人就来大棚里面，然后去录，还好就是因为量不是很大，所以就当一天就可以录完、 嗯、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做的真的非常用心，包括这个 PV 的剪辑、 嗯、 包括游戏的玩法的设计、 嗯、 包括配音都是很有 本土风原汁 原 味， 原汁 原 味，对对对对，没错啊， 对对对。 这个游戏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上线的？上线的什么平台？ 最早是去年的6月6号晚上六点， 666啊， 对，记得特别清楚、 嗯、 然后是在 Steam 上线的。 当时的售价是多少钱？ 当时是在国内是60人民币，在海外是15美元，然后现在也是这个价格、 嗯、 在国内要便宜一点。哎， 啊， 60人民币，国外是15美元， 那汇率是中间汇率是多少？ 6点多，不到7啊，这确实要国内要便宜一些，国区要便宜一些。 这是 Steam 本身我们这个一个特殊行情嘛，然后反正所有基本上好多团队，我们去定价的话，国区的价格是要低于海外的、 嗯、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可以买的呀， 可以买了，就价格没有那么高了， 对啊，这个现在这个价格还是一样的啊，60啊，那之后还会有登录，像刚才我看到是 Switch 平台，还会有登录别的平台的打算吗？ 嗯， 对，后面还会登录这个 Switch 还有 PS4 平台。 那价格上呢？ 价格现在还没有定，因为不同的平台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都还不太一样、 嗯、 如果要做这个实体版，就比如说盒装版的话，因为它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所以定价可能会再上升一些。 那从 PC 平台移植到这个比如说 Switch 平台啊，或者说别的平台上，会有一些剧情上呀或者玩法上的变化吗？ 一般现在来说我们做移植剧情和玩法都不会改变，但是会要会对这个平台做一些优化，因为它不同的平台上可能它的那个就是机器它底层的实现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性能的卡点、 嗯、 啊，就是说 操作起来的话， 对，在交互方式上应该也有不同嘛。你比如说你在 PC 上玩和跟你在那个手机上玩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会针对你不同的平台去进行它的 进行不一样的这个设定。 哎，对， 这是妙一开发的这一款美好 世界 啊。咱们这个 一会儿还有什么具体的 内容 我们一会儿再 细聊啊。咱们另外两位嘉宾，这个申东晓先生和这个陈磊先生，两位好像也开发过。 对，这但是今天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独立网然后代理发行的一款独立游戏。 哦，代理发行的。 对，这款叫《奋斗吧，领主大人》，是一个模拟经营建造，然后加上那个动作 ARPG 的这么一款游戏。 啊， 这个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PV 宣传片啊，咱们之后再来细聊。嗯，这个是。好的，您刚才看到的这个听到的这个宣传片是这个奋斗吧领主大人，是由二位所创立的独游网代理发行的一款独立游戏啊。这个游戏 看起来很 Q， 很 Q 很萌啊。还是我看这个 PV， 我感觉好像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建造还有这个沙盒元素的这样一款游戏，是这样吗？ 它的这个游戏主要就是打的是建造 啊，主打是建造。 哦，对，他是要建造一个小镇，去发展它。 嗯，先打怪收集钱，然后砍树，然后挖山。 要致富先砍树， 是吧？要不是要致富先养 先种树， 先修路， 先修路 、 啊，路是本来是有的，现在只剩下砍树了。 对，现在只剩下砍树，是这些没有用的树把它砍掉，用来做木材。 对， 收集材料嘛。 嗯嗯嗯。 像这样一款游戏是独游网代理发行的一款游戏。 对对对对。 之前独游网有代理过其他的游戏吗？ 有的，我们之前是在去年有一款游戏在 Steam 销量也还不错的，叫《武器店物语》 啊。哦，《武器店物语》。 武器店物语。然后它是首发平台是在 Steam 上面啊。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个人完全一个人开发的。 那他们是怎么样找到你们的呢？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网站平台嘛，然后有这么一个沟通渠道在，然后他们通过有联系方式会联系到我们，然后我们平时其实在一些展会上，然后也会见到很多团队，这个在聊的过程中的话，可能有一些意向合作意向的，这个是接下聊的。 代理发行这样的独立游戏和那种去代理发行一些可能比较稍微大型一些的游戏，会有比较就是 不一样 个性化的区别吗？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整个的作为独立游戏来讲，其实大家其出发点首要目的，大家并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的。因为说实话，如果是要赚钱的话，不如去找一个大的游戏公司去上班的。即使像妙一他们自己的开发的这个产品来讲，也算是收入还是从国内独立游戏情况来讲，也算是可以的了。但是，比起你假如说去一些腾讯啊网一些大厂，这几年下来的话赚的工资呢还可能还没有那个高呢，是不是这个情况？还真的是这样子， 大多数人还是处在收不抵支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感觉其实应该是绝大部分其实很难去实现盈利的。真的是挺难。这所以说整个的虽然说有这么多这几年有不少的产品然后去涌现出来，但是其实大部分来讲的话还真的是这处理生死边缘嘛，我可以去用。 所以说更多的时候还是以一种爱好，用爱去， 我觉得是信仰， 对， 用 爱 发电嘛。有好多团队其实用爱发电，因为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会去，也没第一没有工资，大家第一是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梦想吧，想做一款自己心目中的好游戏，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于未来的可能利益顶多是游戏赚了钱大家如何去分成的问题。当然其实赚钱我觉得这个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觉得把一个作品你想做的作品 按照你自己心目中然后做出来了，然后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大家特别有好玩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也是假如这市场方面的话也是在比较对的时机推出来的话，赚钱我觉得是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嗯嗯，所以就和咱们之前谈到的一句话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嘛，就是说用作品来说话嘛。 对，是 用 作品是摆在首位的。包括其实像我们独立游戏发行商来讲，并不像是传统的商业游戏，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外面不太了解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去买量啊、刷榜啊，其实这在独立游戏中是不会存在的。 哦， 我们大多是推广，可以讲做是口碑性口碑推广， 就是自来水，自来水。 哎，对，这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去联系一些，现在来讲是一些各个直播平台的一些主播啊，然后有义务的，然后有的然后可能关系不错，然后帮我们也是去直播一下啊。所以说整个的环境，然后整个包括国内一些媒体对独立游戏也是比较支持的。 好，咱们刚才也是聊了这两款游戏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好不容易能请来这三位，也算是三位制作人啊，三位也是两位这个 游戏开发人， 开发就是妙一肯定是游戏制作人， 对，我们其实原来也是制作游戏，后来然后 二位也是做过这个游戏制作人， 对对对，我们都是 这样子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跟我一样，也是特别好奇这个游戏开发的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头来捋一下这个过程啊，从最开始这个灵感怎么开始说起。啊，各位，就是尤其是我想先问问妙一了。哎，妙一，你在做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获得的这灵感？最开始是为什么想做一款这样的游戏？ 最开始的灵感是想做一个，就是这个玩家在这个游戏里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游戏，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可能会有很多人来找他倾诉烦恼，然后呢，他就通过一种方式啊去帮到大家，因为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最开始是一个解忧杂货店， 哎，对，差不多这种感觉，对，或者说有点像深夜食堂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后来做着做着就觉得，哎，这个人这么万能，然后把他就变成了一个 塑造成一个神吧，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通过写信的方式。 这可能，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个玩法的时候啊，我觉得有点类似一种，一些那种文字冒险类游戏，就是可能，通过一些正确的选项，然后达到一些这个剧情的效果。当时有借鉴这种玩法吗？ 文字游戏，我也有玩一些，但是玩的不算说特别特别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剧情特别好的游戏。然后像这个游戏，它不是那种分支选项，但是它是通过就是你去解决这个谜题，就造成了一种会有不同的结局的这样一种结果。 哎，刚才妙一也讲到说他特别喜欢这种剧情好的游戏啊，特别喜欢玩这么一种类型的游戏。那你喜欢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对你自己做某种类型的游戏有帮助吗？ 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做不了商业游戏，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商业游戏，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还是做自己最擅长和喜欢的类型其实是最好的，就是不是不去考虑就是说赚不赚钱，而是说你做什么东西是你最擅长的话，做出来的结果其实可能反而是最好的。 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你玩过自己的游戏吗？就是这个美好世界做出来之后自己会玩吗？ 做出来之后就不玩了，但是做完之前是会玩无数遍。 做完之后 真的是 会玩吗？ 需要测试。 对， 就刨去测试，我意思说刨去测试。 也会要自己带入到玩家的这个心态去玩，然后自己才能体会到，就是说玩到这里的话会不会有点枯燥？如果是有点枯燥的话，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设计就要调整了， 就要再改一下。 那你玩自己的游戏和玩别人的游戏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什么区别？ 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现在看别人的游戏也是工作， 是吗？ 对，现在看别人的游戏，包括看电影，然后看动画片、看书，都是要做笔记的。对，就把觉得哎有意思的地方，或者说可能有参考的地方，就会记下来，就放到自己的百宝袋里。 就是用一个小本本， 小本本画重点，红笔画开始画重点， 随时记录一下一些灵感啊，一些想法，一些看法。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个情节，我觉得哎，如果我要是有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就会把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写下来，是吧？ 对 你以后的制作游戏情节设计当中是有帮助的。 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积累的。对， 那就是去你给自己的，那这样吧， 咱们很多游戏都会有打分，包括我知道你那个《美好世界》上线 Steam 之后是获得的特别好评这么一个评价的，这是一个好像是最高的等级了吧？ 也不是，但是也算是非常好了 啊，非常高的 好评如潮， 好评如潮。 现在确实是好评如潮， 好评如潮是好评如潮。那所以说，那如果让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游戏打一个分的话，你大概能打几分？ 我自己的话可能也就打7分吧，但是看在是第一次做游戏的份上，可以打到8分。 就是第一次作品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很不容易。 那之后还有做别的作品的打算吗？ 之后还有，然后今年其实就是现在整个行业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还是喜欢，所以还会继续做。然后但是下一个可能就是不同的游戏的类型了，然后也想自己挑战一下其他的自己感兴趣的但是不同类型的游戏。 那现在有在做吗？还是说在想这个 积累素材的过程，还是在做？ 已经开始了，就是已经在开始，但是还是非常初期的阶段。 哦，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期待吧， 对，关注一下妙一啊，之后如果做出来这个游戏也可以带来我们节目上，让我们玩一玩， 让我们玩一玩，了解一下。 那妙一在开发游戏的过程之中啊，咱们包括我刚才咱们介绍游戏的时候也说过很多关于隐藏关是吧，彩蛋，包括咱们之前看那个头号玩家的时候， 头号玩家里面 啊，他那个整个 的彩蛋，他是 整个的主题就是真的找彩蛋。那你有在自己的游戏里放过彩蛋吗？ 有一个能算得上是彩蛋的东西，就是在有一个搜查的一个地方是可以找到一封就是工作室的人员留下的信，但是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反而是正常的设置里有很多东西没有被玩家发现。比如说这个游戏里有一个主角，他是一个警察，然后他成为刑警之后，然后玩家会想尽办法去解决他遇到的所有的这个案件，但实际上很多玩家都不知道这个人他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本就不成为一名刑警。所以 有其实有很多 人物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那会有就是游戏的玩家来问你说，哎，我这个地方过不去了，我应该怎么办？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啊，然后还会有人问说，我这个成就为什么不能解锁？我这个图应该在哪儿找？然后什么？ 那你会回答他们吗？还是说不回答？ 自己找去吧。 早期的话是不会，但是因为现在游戏已经发售很久了，然后所以呢，就是会回答。对， 那像那种网上经常有一些小游戏的，就是闯关类游戏的这个解密，比如说这关怎么过，这关怎么过，对，攻略。那像这个《美好世界》这款游戏有这样的攻略吗？ 我们没有官方攻略，但是有一些玩家他自己玩完以后他会自己写攻略然后放到网上， 包括一些媒体他们也会，编辑也会去主动在网站上去发布一些攻略啊之类的，会讲一些专题。 那有没有说在攻略当中发现说跟你自己想的设计的这个游戏本来的是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大部分人就是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不一样的？ 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因为别人写的攻略我就没有看了，我自己就是官方攻略。 他自己设计游戏肯定他是能知道这个游戏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的，是吧，他就不需要去看攻略 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一个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情境的发生的，就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做一个统计，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刑警的故事，有多少人让他成为了刑警，有多少人让他没有成为刑警，然后攻略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体现。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很多的这样的大厂的游戏，它甚至会收集玩家数据，比如说玩家这样10%几的玩家选择了这个选项，10%几的玩家选择了那个选项，那可能是需要一些大厂的数据支持。 对，我刚才正想说这个，因为大厂它其实做这个事情是很习惯，它是为了让自己的数据更优化，让玩家付更多的付费。最有名的叫 AB test， 就很多大厂会使用的，比如说甚至是一个按钮的颜色，它会影响这个玩家他去付费的概率，所以它会一部分包里自动投放红色的按钮，一部分包里自动投放蓝色的按钮，然后收集回来数据看哪个点击的概率高。 充值这个案件 也是有学问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独立游戏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层面的。 所以说大家 没有必要 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啊，之后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看见这个充值这个按钮，一定要看一下颜色， 然后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也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这个颜色的按钮，你会选择去充值。 咱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去发售之后去打分，自己打分，包括玩家打分，玩家也会给你好评，可能也会有中评或者差评，你自己去看过这些评就是评论吗？ 其实真的不敢看，就是看的话肯定是去看差评了，然后看完以后心情还巨差所以游戏刚发售的时候真的不敢看，但是你又得去看，因为其中有一些差评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关于剧情的问题，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个剧情，那没办法，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 对 对, 对，但有些它可能是程序的一些 bug 导致的，那你要看看这要能改的话，其实还是要尽量修复，然后你还要给就是打差评的这人说，哎，这 bug 我修了，你能不能改成好看？ 哦，还有这样， 就是那个像淘宝那个卖家一样，说，哎，这个我退货了， 我再给你发一件， 我给你发一件， 假一赔三， 给我调个好评。那你有去看过好评吗？ 好评就是有时候扫到的时候会看，就是还挺感动的，还有人在里面写诗， 真的， 对， 就会很开心吧。我觉得一个游戏做出来，收到大家的好评之后，会有很有成就感。 对对，我像我们做独立游戏的，这个可能就是主要的目的之一了，因为已经不图赚钱，所以就是想图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大家能认可，或者说在这个游戏里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可能这个就是剩下的唯一的动机了。 哇， 所以说这个去做独立游戏的这个 很难， 相对而言我觉得他们这个动机非常的纯粹， 单纯， 非常的单纯啊，动机非常的单纯，就是为了去好玩啊，获得别人的认可。 嗯， 其实我觉得这 也是他们大部分人独立游戏的爱好者的一个初衷。 嗯，所以说能够顺着自己的初衷前行，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哎，就比如说你就跑偏了嘛， 跑偏了。 接着来再问问关于妙一的游戏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你这个做的这个这个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它中间是混搭了各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在里边的啊，不光是咱国内的一些文化，但是咱们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就是国内的这些独立游戏，它是具有着很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在里边的。 嗯， 那有没有想过在自己之后的作品之中去加入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 嗯，当然这样还是可以，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这个东西它可以做一些文化输出。 嗯，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因为中国的独立游戏和欧美的独立游戏它相比的话其实实力还是落后，因为发展的年头还是比较少， 对，其实比较晚。嗯， 那这个国内的独立游戏和国外的独立游戏比起来，咱们就说说优缺点吧，啊，优点有什么，缺点有什么？ 优点的话， 刚才你讲的其实能把我们的中国风的东西，你说独一无二的，我其实刚才妙一也讲到了，其实从整个的制作的水准上来讲，我们是一定要是正视现实的，确实比国外要差一截的，因为本身我们起步也比较晚，他们很早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起步晚一点，然后这个水平相对确实是差一些的，但是我们可能能把更多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一些中国的风的东西加入进去，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别于欧美那边游戏的一些东西吧。 嗯，这也是 把这东方的一些东西带入进去。 这也是我们国产独立游戏的独一无二 的地方。 对，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现在文化传承、文化发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不仅仅是在什么诗词大会啊，像这种综艺节目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电影、电视当中展现我们中国文化，其实在游戏当中也是可以加入中国的元素的。 没错啊，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在一段咱们可以先听听歌，在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再和三位嘉宾一起继续聊。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作为苗玉也是知道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就已经牵扯到很多了。前面第一呢，从经验来讲、资源来讲，还有他的个人的经历角度来考虑的话，他们没有去太多的时间或者精力去再去考虑宣传上的事情了。 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有经验的一些开发者，比如妙一，他们可能是有发行成功的发行、自己的作品的经验的话，他可能自己然后去登录像 Steam 啊，然后之类的平台也可以的。 可能会轻车熟路。 对，轻车熟路的。假如说有一些 新手， 对，一些新手或者一些团队想通过一些可能更加有资源和更加有经验的一些发行商的话，这样去合作的话，可能更加有助于他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扩大它的市场 啊。那最开始的时候是还记得自己代理发行的第一款游戏是什么吗？ 啊，刚才讲过了，就是《武器店物语》 啊，《武器店物语》 《武器店物语》这款产品的话，刚才说了是开发者一个人，也是完全一个人制作的一款游戏。 嗯， 他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是这么一个中去澳大利亚留学，然后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他本来是他如果按照家人的安排的话，他应该去毕业以后去当也去进入金融行业，然后去做一个当一个白领，然后去这样工作。但是他本身是从小是玩家，喜欢做游戏，然后是就是想开发自己的游戏。 这个经历有点像小说中的剧情。 对，就是我拒绝了家人的安排，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这个《武器店物语》其实是他开发了好多款作品以后成功的，才成功的。之前有好多作品也是上架以后也是默默无闻了。 那咱们独游网代理过多少部作品呢？到目前为止有数过吗？ 数是肯定数过，大概是在六款 。 对，六款。 就是我其实很有疑问，也是为一些可能一些新入行的这个独立游戏开发者来问一下二位啊。那如果我现在拿着一款游戏，来找到了二位，说二位能不能帮我发行一下呀？那你们会对我的游戏的质量提出要求吗？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会从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先进行测试一下， 试完 测试，然后也会给，即使我们最终没有合作成的话，我们也会给团队有很多的我们自己的一些建议在里面。对，因为我们也接触了市场上大量的游戏，所以说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一个比如说新人的开发者而言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了。 对。 而且这个游戏其实自己作为玩家的话是一种体验，而且自己之前就是独游网的二位也之前也做过游戏， 对， 作为游戏制作者又是一种体验，和这个现在可能目前没有谈成的这位制作者，他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交汇一下可能会对这个游戏产生更好的一些影响。 是的。 对， 咱们刚才之前这个陈总包括申东桥老师也介绍了，说这个独游网是一个做宣传独立游戏的。 对，我们是做从媒体然后切入的，然后去摄入了发行这么一个。 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怎么想着说我要做一个独立游戏的网站来宣传独立游戏？ 因为本身其实独立游戏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你包括我们现在包括各种聚会也好，一些展会也好，大家都会碰到很多的还是老面孔。 对， 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新人进来，但是基本上这个圈子也是很小的一个圈子，所以说这次能来那个青年说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这个独立游戏这个文化， 就帮 这个圈子 去。就是让更多的独立游戏制作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游戏放到平台上去，我们帮你们宣传。 没错， 对，这个我们主要是只要是开发者，你作品来讲，我们看你是有自己的独立性、原创性在里面的，我们都会免费帮大家去从我们的一些自己的平台去帮大家去宣传一下。 那这个二位在这个独游网创立的这有几年了？ 我们是真正的开始之前的话，在做的话是以兴趣的话在做，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在以兴趣做了一个个人的小网站， 就做了5年了。 对，从2014年开始，真正的是就是想全职出来，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做这5年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其实瓶颈来讲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个独立游戏这个行业环境的。其实从2014年开始，2014年开始，然后往到2016年，感觉是整个独立游戏发展的一个特别上升的一个时期。其实再早之前，大家对于独立游戏 更加的不知道。现在来讲，包括一些游戏的一些大的大厂，比如腾讯也好，网易也好，也是关注到独立游戏这一块，然后资本方也好，然后媒体也是比之前要关注度高很多了，玩家也是认知度也是高很多。 那这种资本方的介入，对于游戏这个独立游戏这个圈子这个行业而言，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呢，还是说会有带来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角度来讲，从资本方来讲，他们更多的其实并不是从公益角度去出发的， 他们是想赚钱的， 对，这个本来是资本的属性嘛，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对对对， 但是就是从目前来讲，真正的说是帮助行业内，就是整个助推行业说有大的发展，并目前来讲可能有极少数的获得一些，可能早期获得一些投资的发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可能是大部分的独立团队来讲的作品来讲，应该是并没有说获得个资本的方面青睐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也是赚钱挺难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虽然说有关注，但是真正的说得到实际上的帮助来讲也并不特别多。 只能说给了希望。 对，希望的 是给了希望。 给了希望，然后之后其实真正实际上可能作用力不是那么强。 对， 可以说更多的作用力还是靠着最开始的那种用爱发电。 用爱发电，对，产品说话。其实大部分能成功的也是产品说话。其实像我知道的有好多的，有一些独立团队也是夫妻档，就是夫妻两个人，然后一个做美术，一个做程序，然后两个人可能原来在游戏公司，然后后来想做自己的游戏，然后此时可能在家里做一款产品，然后、 就是、真正做了一款属于自己的。 哎，对 对 对， 但其实对于我觉得，其实今天跟三位聊了很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喜欢说一句话，叫做用产品说话。 对，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独立游戏制作人和别的很多的制作人，或者说各种各样行业，他们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非常看重他们做出来的作品的水平，作品的那个样子、 内涵 是怎么样 的，它 的 独立性是否具有原 创 性。 原 创 性是现在咱们的游戏市场咱们也知道啊，可能很多的地方会有一些换皮的游戏，山寨的游戏，或者说我们经常会一开电脑左下右下角弹出来一个弹窗口啊，你怎么都关不掉，就这种游戏各位是怎么看的？ 其实商业游戏来讲，在咱们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游戏市场环境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咱们中国游戏印象不好，可能也就是因为换皮呀、弹窗，这是弹窗广告的游戏，肯定都是我们平时都不太去，肯定不会去做的这类型的东西啊。然后其实有些玩家说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游戏这个制作水平不行啊，或者什么印象不好啊，其实他们都是刚才讲的换皮游戏、山寨游戏，然后整个的造成，然后大家可能对整个游戏行业的一些，就是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的一些误解都是在这里。 但事实上可能很多人玩这种游戏的人他多吗？还是说就是可能还是这样的游戏的受众面是什么样的，你们有了解吗？ 其实玩的人还是挺多的。 对，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在优酷上经常会看到什么一把刀一条狗什么的，就是因为点那样的广告的人是很多，就是那样的广告实际上你以为它可能只是简单随便投放的一个广告，实际上它是经过精确的测量后投放的， 大数据 转化率很高的一个广告。 广告你能看到的是精准推荐的。 对，我们作为玩家，可能玩家他会很难想象说，哎，中国还有这么多人玩这个，但事实上是玩这样的东西的人比他们长的人要多很 多 很 多。 而且 所以说我经常会有的人去在网上吐槽说咱们国内游戏制作水平不行，其实是你没有玩到好的游戏，对吧？ 是你自己没找到好的，所以就推荐给你类似的。 对，所以说一定要多去玩一些就是独立游戏，是吧？ 找一找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咱们中国市场的这个未来的话，从创业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独立游戏肯定也是我们的未来的，因为整个游戏行业来讲，包括大厂来也会有一些内部孵化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独立团队会孵化一些团队，然后去做一些创意向的产品，他们对他们定位并不是去盈利。 就是可能独立游戏更关注于创意和独立性。 哎，对对对，是， 就是原创性可能会相对而言相比于一些大厂生产的3A大作要更加的有这样的更能触动玩家的点啊。 对，因为其实玩家的话，他们的 自己的口味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已经是在升级，已经在升级，你再让他们玩那些过去纯数值啊那些类型的游戏，打打杀杀砍砍杀杀的，他们其实也是已经不喜欢玩那些游戏了。其实包括现在因为 Steam 的出现，然后像咱们国内一个挺好的手游平台叫 TapTap， 他们的出现真的是培养了大批的一些在我们看来是真正的玩家， 优质玩家。 对， 优质玩家。 两位就是做独游网做了很多年，那咱们今天也聊了这么多，两位觉得独游网在现在、过去还有将来的下一步都能在这个国内独立游戏中为独立游戏做点什么呢？ 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坚持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专注独立游戏，为独立游戏发声。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管是合作不合作的游戏的话，我们都是要去义务帮助到大家的一个事情。包括其实我们圈内像三郎也好，拼命三郎也好，然后那个朱理会有个 Simon， 然后他也是组织了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叫 CIG 的独立游戏联盟，然后去像组织有一个48小时的一个那个 极限开放。 对，48小时游戏开发 就是相对而言组织的一个这个联盟一样的， 对，一些游戏开发大赛啊，然后一些展会啊，然后这个东西整个的是活跃我们整个的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很好的一个活动。 那妙一去参加过这样的展会或者说大赛吗？ 展会是经常参加，比赛的话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投稿的话会参加，但是就是 极限创作， 对，极限创作没有，对，因为我的作品类型不适合就是参加这种极限创作。 是，刚才也能看见这个游戏非常的复杂， 对，很复杂。 那就是去参加展会的过程中会见到圈内的各种各样的朋友或者说制作人吗？ 会 都是老脸，刚 才都是老脸， 都是老脸。 那这些老熟人在见面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火花出现吗？新的想法、新的灵感出现吗？ 也可能会有吧， 也会交流， 也会交流。因为比如说一个月有三场会，可能就是三个同样一波的人见三次面。 对，但是关于开发的事情，我们其实说的比较少，可能更多的是互相 share 一些情报，比如说哪个发行商比较好，哪个发行商比较好。 因为开发的事情可能跟上关系到自己游戏的内容，其实不太会想跟别人去分享。 也不是不想分享， 个人化的 东西，想分享这个东西也不是三言两语，有的是能见见面的。 对。其实大多数是你开发什么东西，其实这圈里人都知道，都知道，都是非常熟，都已经聊得不愿意聊了那种。 而且大家开发的类型又不太一样， 就是天天见面，天天见面，有活动就天天见面。 私下里还有微信群，我们经常也 去。在群里面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从他们的这个表达中可以看出来，感觉这个整个的中国国内的独立游戏的圈子还不是特别的大。 对，感觉这个圈子很小，然后大家都紧密团结在几个展会中。 只是这几年确实是声音的话比虽然说还是很微弱吧，但是也是一年比一年大，但是 声音比 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发出了我们自己在经过青年说的这个估计。 其实还是想召集更多的独立网游的人， 但是 声音比 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发出了我们自己在经过青年说的这个估计。 其实还是想召集更多的独立网游的人去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做这个独立网游。 对，其实刚才讲那个其实有好多是有一些喜欢参加我们在圈子中有些熟悉的，其实还有好多的话，他们好多的独立制作人的话，他其实是一直在自己低头开发自己的产品， 对， 一直到自己游戏上架了，可能确实卖的挺好的了，大家才知道突然还有这么一个团队存在， 就是默默耕耘， 真的有还有不少，真的有挺多的， 对，默默耕耘， 自己在家里可能是。我们其实称为这些人还是真的还是挺多的。 对，那帮人就是从不露出， 从不露出，突然出现。 对， 在网络上也很少曝光自己的消息，也不参加各种聚会。 你们有就是印象中有哪个游戏的开发者是这样子的？ 我举个例子吧，前几天我们刚见面聊了聊，然后。他的也是网络的一个昵称嘛，我们其实大家基本上称网络昵称多一点，然后他就叫 PPP， 我们都管他叫 P， 就是字母 PPP，然后这个，然后他是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过关的解谜的这么一个游戏，然后他这款产品的话，自己已经默默开发了2年多了，大家都不知道。然后都是自己在开发两，他我后来跟在聊的过程中，他是做自己就是平时会。做一些外包，他本身原是美术出身，然后做一些外包，然后挣一笔钱够自己生活一两年了，然后再去投入开发自己的游戏。 就是通过这个爱好和面，通过这个外包啊，包括自己的这个美术的功底，爱好和面包都有了啊。 对，他是通过自己，然后去赚了一笔钱，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刚才一直特别想问，你们说独立游戏的制作人没有很多，其实收入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少。 对， 对于有、 肯定不是首要考虑的东西。如果你考虑的话，其实有赚钱的途径其实很多， 对对对， 包括你即使去大的游戏公司打一份工的话， 嗯， 你收入都不多。 其实我刚才就想问的是，那既然这个东西它不赚钱，那各位是怎么样保证自己既能开发这个游戏，又能维持自己生活，然后让自己有这个精力和条件去开发游戏的呢？ 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之前跟高明就是做蜡烛人的那个朋友，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比较唏嘘，就是你要是想做独立游戏的话，其实家里还真不能有什么经济负担 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首先家里你父母不能对你的收入有什么要求，不能整天拿你跟别人比，然后这样你才有条件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自己不要有太高的在经济这方面的期待，然后主要是图开心就行了，就是这样。 就是还是说白了还是以用爱发电为主、 我觉得用爱发电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主 题了 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其实对于独立游戏开发者而言是件挺唏嘘的事情、因为用爱发电这件事儿它肯定不能永远的发下去， 对对 对, 对, 对 啊，它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些不管是金主爸爸的支持也好啊，还是这个各位玩家的支持也好，它都需要一个更加良性的发展，去让这个行业能够发展的更加的良性，更加的长久啊。那咱们 还有、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就想问，刚才也聊到过说这个那个您代替发行的那个第一款游戏叫 武器电物语 的，他的那个制作人目前还在继续开发游戏。 对，刚才讲到了，然后是这武器电物语是他跟他家里也是希望他走工作这条道路嘛，这是他家里给他最后通牒了，如果这款产品再不行的话，你就要去上班了。然后当时，也所以说也是 巧了， 命运嘛，也是可能命中注定就是这。结果这一款，结果他就是成了，因为可能也是前期已经积淀了很多，积累很多经验，开发经验，然后是，其实像妙音是这款第一款产品就成功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这样的制作人，好多也是提前已经是耕耘很久了、然后其实某一款产品成、 对，我也是把存款都用完了，背水一战。 对，其实好多真的是背水一战。 那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就失败了，石沉大海了之后会怎么办？ 啊，有啊，会做噩梦啊，就梦到自己40岁的时候和同学聚会，然后别人说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现在没工作。 就心里会有这样的恐慌是吧？ 对啊。但是现在看就是感觉还是至少可以靠这个维持生计，然后也觉得比较开心，而且其实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是自由。 对， 就是虽然是很忙，比如说晚上可以干到12点1点，但是早上10点起来我还是可以，就是我要是想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但是别人这时候去上班。 就是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自由工作者。 对对对 对, 对， 自由职业，但其实是游戏的一个创作人 啊。就是其实虽然说风险自负，但是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这个独立自由的空间啊。像咱今天也和三位聊了很多，咱们在最后再来和三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觉得啊，自己在这个独立游戏这个领域之后还将继续去干点什么。来，三位各自说一下吧，我觉得啊， 其实我们肯定还是要在这个圈子里要走下去的，因为已经第一呢耕耘这么多年了，也是非常喜欢独立游戏，然后再接下来肯定是要是把我们更多的一些经验啊资源，然后的让更多的然后一些先进的独立团队也好，或者是有需求的帮助的团队也好，然后帮助他让更多人知道吧，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妙一作为一个成功的第一次做游戏就很成功的制作人，对于新入行的制作人有没有什么寄语？ 哎呀，那有很多就是想要入行的人经常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入行。我说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对，寄语就是就是还是希望坚持吧，因为其实无论是要做独立游戏还是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坚持很重要。你可能要坚持很多年之后，你才能发现你有些新的选择，或者说你的一些积累才会产生价值。所以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那申东晓老师作为独游网的联合创始人，作为这个对于独游网未来的发展，这之后还将会做些什么？ 有什么期待吧？ 期 期待啊，期待就是多挣点钱，然后支持他们。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朴实， 这很实在， 非常的实在，我觉得啊，嗯， 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很多独立网游制作独立游戏制作人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精神支持，能够一直支持着这个中国的独立游戏它能够走下去。 所以说也不光是资金支持或者说金主爸爸嘛，其实很多玩家我觉得才是， 对对对， 玩家的支持才是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所以说各位玩家们啊，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可以去下载几款独立游戏玩一玩，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感受一下，其实在独立游戏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可能更多的情节都是让你有更强的代入感和操作感的，不会像对，算了就不说了。就大家都懂。好，那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就是这样，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然后很多关于独立游戏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一的解释清楚，然后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接下来呢还是再次感谢三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么多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关于独立游戏的这些事情。感谢三位的到来。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也感谢各位在收音机前的守候和陪伴，感谢各位在视频当中的陪伴。那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一会儿明天还有同一时间在各位在视频当中的陪伴。那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一会儿明天还有同一时间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也会有青年说的节目，明天见喽，拜拜。